Hello， 喂，大家好， 大家好啊！ 又到呢个每逢礼拜二嘅私人述义啦，吓、啊？ 仲有句咧？ 仲有句咩啊？ 自我介绍下先， 可以。我系仙人。 唔记得咗啦，佢 系 系啦，咁睇下先，我哋 Facebook 嗰个直播仲未开始、哦、，Operator 哥哥有啦嘛， 好， 好啦，咁我哋开始住先啦 ，YouTube 嘅观众大家好啊 ，Facebook 嘅观众大家又见面啦，咁、今日咧我都要讲翻嗰几句好沉气嘅开场，咁、大家请。而家马上即刻分享我哋喺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嘅即时串流直播，去翻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咁 Facebook 啊，或者系经 WhatsApp 或 Line 都可以将嗰条 link 咁样样去 send 俾你嘅亲朋好友，大家一齐睇我哋个节目嘅。咁大家记住啦，要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即是上次有个朋友仔就说哎夜期都过了一晚啦、啊、仲讲一晚呢只是一个 milestone 嚟嘅啫，一个里程碑嚟嘅啫，我哋仲需要更多晚，係啦，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係仲有个网聚呢 ,8 月18号星期六晚嘅网聚呢、啊、冬天长都报咗名啦。 哎大家见到冬哥真人啦、啊、好嘢。 真係可以去嘅。咁佢真係有去嘅，钱都俾埋。 好快手 啊。係啊。 係啦。咁同埋呢就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同埋其他嘅我哋巴打台嘅节目呢直播完畢之後，所有重温咧都會上翻去我哋巴打台 YouTube 嘅頻道嘅。咁啊，大家都記得上去訂閱翻我哋巴打台嘅頻道。咁啊，記得要撳埋個鐘仔。咁啊，每次有新嘅重温上咗去咧，你都會即時收到通知，就可以即時開嚟睇噶啦。咁同埋啦，咁我哋有一個仙人熱線爆料熱線啊，得99條線，唔係。不是东华山苑我都想 得 1001条线。 是啦 ,8125,6586。 没错啦。那我们仙人述义呢是每个星期二的直播节目来的。那由夜晚九点啦至十点钟那历时一小时的。那 ,overrun 这些东西不知道啦。总之一个钟就一个钟啦。好完啦。 好喂你现场的朋友你们好。有些朋友来不到不用不好意思的。这些即是你来到咪一起倾下偈咯，冇咪下次咯，冇所谓嘅。你就喂你有兴趣喂我哋都想去似网聚嘅。咁要搞似网聚我哋淨係譬如台庆急住嚟唔到啦。咁下次喂我哋想齐齐搵次网聚讲鬼故都得，冇所谓㗎。你话得㗎啦，我搵地方㗎嘛。係咪反正搭棚食饭我哋唔谋你嘅。 係咪大家自己俾返个份就得㗎啦。我哋大家都系俾返我哋主持人大家都系自己自费俾返自己个份嘅。 冇错，我哋真系坐埋一齐食饭嘅啫。 冇错， 系啦， 完全为兴趣嘅啫。 系啦，咁咧就上次咧，即系我礼拜五咧好笑嘅。咁我哋做紧同阿荣少啊 Albert 做紧血案解封嗰阵时咧，就有观众听到有声，咁咧就喺个 YouTube 嗰啲 comment 度讲翻俾我哋听嘅。咁咧，我哋以正视听啊，即系就嗱，我就播俾大家听啊，你哋睇下听唔听到啲怪声。Operator 播俾第一条声嚟听下先，唔该。系啦，我哋要擒落嗰度山坑嗰个引水道下边嘅。咁我哋咧，咁你零点解要零？大家听唔听到？大家听唔听到？ 我听唔到啊，因为呢我呢度其实就係睇到直播呢，因为有啲 delay， 不过我出面嘅时候其实听到一转㗎啦。你係讲緊第一条係类似係 唔係 主持人 Albert 把声嗰个段。 唔係呢条，唔係呢条。你再听多一次。系啦，我哋要擒落嗰度山坑嗰个引水道下边嘅。咁我哋咧，咁你零点解要 好嗱，大家听到啦。嗱，我哋反复我听咗好多次嘅。 当日系 cut out 咗啫，然后先出去嘅。嗱，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个我哋个嗱，点解我哋要开个 notebook 嚟听咧？因为我哋个录音室系冇 speaker 嘅。operator 同我哋对话咧，佢亦都冇咪压入嚟俾我哋讲嘢嘅，即系出边嘅声系入唔到嚟嘅。如果我哋隔住块玻璃系用手语嘅， 即係嗰啲咧， 用手語同佢對話啦。咁啊，唔存在 operator 啲聲入到嚟嘅。第一，第二咧，我聽咗好多次啦。我同阿 Albert 研究過嘅， 嗯， 唔係啊，明少把聲嚟嘅。亦都唔系我把声嚟，因为我嗰阵时讲紧嘢，点会可能我有声咧？ 同埋就系其实头先播咗每段都播两次啦，因为我同佢讲话你播一次播我听，因为我嗰阵时其实我系背住咗个 mon 嘅，咁我就系、是、我觉得耳仔比较灵啲，嗰、个底声啦，即系你每个人讲嘢有个通噶，完全唔系佢哋三个把声嚟嘅。 嗱，嗰把肯定唔系嘅，不过唔紧要啦，有朋友中意听唔出奇啊，你讲佢啲嘢佢中意听， 都会八卦噶嘛。 但系其实我哋唔系讲紧佢，但系嗰单案真系死好多人嘅。咁我又俾第二条声大家听下。 快快走啦，唔走，有啲人都唔走喺下边啦。跟住咧，真系突然间喺几，可能喺十零秒之内咧。 嗱，大家听到啦，好嗱，再听多一次。 快快走啦，唔走，有啲人都唔走喺下边啦。跟住咧，真系突然间喺几，可能喺十零秒之内咧。 嗱呢一嗱两条声，两条片里边都系嗰几秒系有声嘅、但系呢一条咧，嗱呢条就唔系啲佢啲朋友嘅声嚟嘅，应该系嗰阵时阿 Albert 做咗一次，我突然咁样发呆声嘅。呢条呢个就唔系嘅，但系第一条片咧，佢系有啲话听唔阿梁擎天，你话听唔到咧，其实佢系搭住喺我讲嘢里边，突然间有一声喺嗌咗出嚟，佢俾埋嗰个秒数你睇嘅嗰个片里边，佢系。第二条声咧就唔系啊，第二条声应该 L， 因为你一听就知道 Albert 把声嚟嘅。 搭声嗰下， 唔系佢可能咁样，佢系托住个腮嘅嗰下，咁可能咧托住个腮，突然间咁样整咗声出嚟。 系， 即系我哋唔会咧刻意特登有一个节目咧搞啲咁嘅嘢出嚟博宣传嘅，系咪先？咁冇意思噶嘛，你整嘅俾人踢爆咗，你冇意思噶嘛。第一条片啊，真系唔系我哋三个人把声嚟嘅。第二条片咧，应该系 Albert 把声嚟嘅。 咁不如咁啦，其实咧我哋都唔少观众睇噶嘛，咁我都相信有啲即系专业嘅人士嘅。 系啦， 咁睇下你哋会唔会有啲即系再合理啲嘅解释，咁可以话翻俾去先人灵异通讯站同个先人同大家分享啦。 系啦，你去或者去翻 YouTube 嗰条片下边嗰 comment 讲咯。 系， 因为我哋全部嘅手机咧识。零声啦，同埋播片嗰阵时候我哋唔会有声，因为入咗咪唔好嘛。我哋熄晒声嘅，同埋 operator 系冇可能入到啲声入嚟 ，speaker 都冇点入到声。 呢度其实除咗你特别响啦啲声，即系譬如我哋出边门钟嘅声之外咧、你基本上系收唔到， 同埋 外边啲声嘅。 同埋嗰晚得四个人啫嘛。 系咯，仲有一个现场观众咯，我记得系嘛？ 系咯，唔系嗰晚唔系嗰晚你唔喺度嘅，得我啦、Albert 啦、荣少三个人啦、，operator 啦，另外一个佢外甥啦，喺度学推咪嗰啲咧， 系啊，嗰个现场观众啦， 佢两个啲声系完全入唔到嚟嘅， 同埋佢哋两个把声唔系嗰个通嚟噶， 系唔系嗰个通嚟？ 佢哋operator 哥哥同埋嗰个即系小朋友啦，佢哋两个把声都系比较 young， 即系比较后生啲。 系啦，唔系咁厚 嘅 把声， 咁成熟嘅。 系啦，所以咧嗱，两条片我哋分析，我哋嘅分析到啦，系、第一条系我唔明佢点解会有嗰啲声咯。第二条咧，嗰把声就唔系佢哋嘅，系啊 ，Albert 嗰啲喉咙声嚟嘅。系啦，好啦，咁啊，同大家交代咗。咁咧就咁咧，咁咧我就开始就要讲下阿 Jason 咧，即系佢都喺咩噶？佢都喺现场噶 ，Jason。 阿老表而家都喺现场啊！ 系啦，老表喺现场，好似 PM 坐咗嚟啊！唔好意思。 YouTube 嘅新冤话，如果又唔系出边，又唔系主持人咁，除咗鬼解释唔到，系咯，我哋就觉得真系解释唔到咯。咁我都相信有啲即系专业人士对于呢啲器材方面好了解嘅，咁佢哋都有独到见解嘅。咁不妨大家喺我哋个重温下边留言俾我哋，又或者系可以揾翻先人灵异通讯站咁 PM 先人同先人讲咯。 系啊， 系啦。 嗱，咁咧就我哋咩啦？咁我哋原来点解我现场黑 mon 嘅？ 哇，好灵异啊！ 哎，又翻到 Facebook 又翻啦，好 收唔到。 咁啊，阿 Jason 咧，佢讲佢细个咧，佢住嗰间屋咧，又比较佢阿婆系有宗教信仰嘅。咁咧，佢就话佢屋企咧，即系佢同阿婆住啦。咁、阿婆咧就就好多嗰啲咩啊？阿 Victor 嗰啲唔系电流声嚟噶，真系有把人讲嘢声噶。 电流声唔系咁， 系唔系电流声？ 我哋间唔中个呢度其实有个冷气机咧，佢有个排水管嘅。大家有时见到啲可能一啲摩打声或者系一啲水声咧，系由呢个冷气机出嚟嘅。但系好肯定，因为我哋太熟悉呢个冷气机，唔系其他，唔系佢啲声，亦都唔系有电流流过啲声。因为我哋呢度除咗个咪咧。电话之外咧，我哋冇其他电线喺度噶啦。 系啦，咁啊，讲翻阿 Jason 嗰单啦。咁佢嗰间屋咧，就佢讲佢阿婆都有宗教信仰嘅。 系。 咁啊，好多嗰啲好多嗰啲即系好多神像啦。咁佢形容就本身神佛嘅，就咁咧，其实就唔系佢好多好多嗰啲好多神像喺度嘅。咁佢话佢阿妈咧有一次好奇怪，咁咧就。佢夜晚瞓觉，咁咧就发现咧就类似俾鬼砸咁啊！但系咧，佢当佢一醒嗰下咧，佢发觉咧有一个物体啊，就趴咗喺个床头度。 床头有个物体， 系 黑影咁样嘢， 系个黑有个黑色嘅物体咁样趴咗喺床头，跟住仲嗰个人又同嗰个物体又同佢讲嘢嘅。讲咗佢阿妈惊啦，问喂你想点啊？你无端端趴喺我床头，佢话我想你帮我手，即系想佢帮佢手，有啲嘢，但系佢讲唔清楚，但系佢讲咗个名，佢唔记得，佢系用英文译过嚟嘅嗰个名啊。咁佢阿婆听到之后咧就话：哇！佢唔知系咪想有嘢帮你啊？不如咁啦，你揾个神主牌翻嚟，就写住敬如在，即系尊敬嘅敬。如果个如敬如在嘅神主牌翻嚟摆佢上去嗰度供奉啦，佢可能 三九唔识七嘅。 系啊，咁佢阿婆咁讲，做女嘅梗系听啦。咁啊，真系做咗呢件事嘅。咁其实。做呢件事咧，即系又好又唔好。你话头三九唔识七，你走去供奉佢， 咪有屋都系咧，个个都咁样样，好似排街正咁样样，你咪摆到一屋都系。 但有啲观众就唔明咩叫敬如在咧？其实敬如在嗰个神主牌咧，好多时你做戏都做嗰啲神功戏都做大戏嗰啲都有嗰个牌摆喺度嘅。其实嗰个咧，囊包括晒所有个神噶啦。即系譬如佢喺嗰个神坛里边冇供奉到嘅，但如果你有摆个牌喺度咧，即系当如都有供奉嗰啲嘅。咁佢话你又唔知系乜嘢，咁你咪整个牌供奉佢啦。咁佢有供奉嘅，但系咧奇怪咗咧，佢供奉咗之后咧，嗰间屋啊个个都会俾鬼砸噶。但系佢系成间屋成个神台咧。都是装满晒，即系又有观音又有圣咁，乜都装满噶。 咁但系个问题系，你摆喺度啫，系咪真系请到大神坐低先？ 系啦，你有冇开光，有冇圣，但系唔知噶嘛。 唔系你摆个像喺度，咁我摆只公仔喺度都得啦，摆兔仔都得啦。 系啦，但系摆喺度咧，就真系唔知系咪多只香炉多只鬼 啊？砸死啊！ 佢阿 Jason 话，佢屋企咧系每个人都试过俾鬼砸嘅。系啊，佢有一次咧，直情系点咧？佢半夜瞓到半夜咧，咁啊感觉醒，跟住咧佢好清楚，佢系逢系俾鬼砸，大家冇搞错，唔系瞓着咗砸你唔到嘅，佢通常搞醒你先砸你嘅，同埋喺你清醒状态砸你。如果你瞓着咗嗰啲，你系发梦啫，你唔系俾鬼砸。佢话一俾鬼砸，一佢就发觉自己唔喐得啦，俾鬼砸啦。咁佢嗰阵时咧就细个啊，佢唯一阿婆。阿婆教落就系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咁讲嘅啫。咁佢讲咗一大轮咧，佢就发觉咧眼前突然间一阵血，好似啲雾化咗嘅红色嘅液体咧就散开咗，之后佢就喐得翻啦。但系佢当时俾鬼炸死，佢只眼开得噶嘛？ 系啊， 佢系望住个神台嘅。佢细个拗晒头，点解我对住个神台瞓都会俾鬼炸？但系嗰年 神唔系一年365日坐喺度噶嘛？ 唔系，但系你封咗，如果你真系在位嘅封咗屋噶嘛，佢又替身坐喺度噶嘛。 同埋加上，我觉得阿婆你可以连敬如座都摆低喺度嘅，乜嘢都可以入嚟噶啦。 系啊，你喂大佬，你真系有求必应嘅，真系冇制啊！ 真系经验所得。 一街都是乞衣，你怕几多个？ 系啦，跟住佢话佢念完南无阿弥陀佛之后咧，就化咗一阵血雾散咗嘅，系啦，佢好清楚系一阵红色嘅液体咧， 跟住 雾化， 好似即系平时有啲嗰啲香水喷雾咁样就化开晒咁样。 系啦，佢啊，总之佢好印细个咧，印象好深嗰间屋咧，就虽然有安尘位，但就硬系就唔过瘾，过其实大家唔讲嘅啫。因为佢细个都会话俾阿妈听噶嘛，就大家咧，大家都 吓阿妈信咩？ 佢阿妈信，佢经如座，佢都听阿婆讲买翻个嗰个牌翻嚟摆喺度咯。就话喺九中去讲过啦，我哋一阵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分享。